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还笑你怎好孤独，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糊涂，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除苹果园站涉及枢纽改造暂不投用，北京地铁一号线安全门全线投入使用，比计划提前20天。至此，北京市全部19条地铁线路均实现安全门防护，乘客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据初步统计，今年本市征集的新兵大学生比例首次超过80%。按照计划安排，首批启运的250名新兵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1个区，去往80集团军和北海舰队。6号线西延的苹果园南路站、西黄村站、廖公庄站、田村站4座车站主体全部封顶，开始设备安装施工。截至目前，6号线西延苹果园以东部分已经实现动通，预计2018年该部分线路可实现开通运营。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正式宣布更名为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同时北京交大附中、上海交大附中等国内4所交大附中也宣布结成联盟。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相见的夜多么难堪，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请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

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很多人活在世上，常常会把面子看得很重，习惯了在人前保持风光，也习惯了在人前独立坚强，戴着面具活得其实很累的，真实的那个自己却很少有人能够看得到。 成熟的心有一点苍老，

满志。 蓝四方沙漠苍茫，难与雪上扑面，射雕人方塞外奔驰，笑动此生无尽意。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记者从东城区政府获悉，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继2016年7月北京市城市管理委挂牌成立后，本市第二个宣布正式挂牌成立的区城管委。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延庆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培训大课堂暨冰雪进校园研讨会举办，围绕青少年冰雪教育主题，共同就推动延庆区青少年冰雪运动培训、冰雪教育普及及加快冰雪特色学校建设展开研讨，并公布了冰雪进校园的规划实施、合作方向等。目前黄村镇已启动了针对散乱污企业的百日整治行动，97家物流企业将逐步退出，到2018年镇域内所有工业大院将全部退出。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鉴于外卖送餐追求速度无视交规导致的交通事故呈高发态势，公安部交管局对外卖车进行集中整治。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 其实你会发现与相处不累的人在一起日子会过得很轻松，即使再有城府也不会用在彼此的身上，这两个人在一起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的算计，也没有了瞻前顾后的担忧，保持了心灵的干净，也保持了自己的善良，才是最美好的相处。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代驾市场日渐火爆，近期警方掌握了相关线索，一伙从事酒后代驾的人与碰瓷党互相串通，对酒后车主进行敲诈，引发了各方关注。比如制造事故，如果车主不主动提出到驻地附近结束代驾服务，代驾司机一般会以自己家中有急事、不舒服等要求在小区门口或附近结束代驾服务，等车主一上车，另一名同伙就会驾车，一般是租来的宝马、奔驰、奥迪等车，制造交通事故。一般来说，这个同伙从一开始就驾车一路跟随车主的车。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代驾从业人员资质以及行业道德标准进行硬性规定，由于代驾与客户之间相互陌生，车主在处于醉酒状态时自身防范能力减弱。在此969提醒您，在找代驾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不要贪便宜找酒店、餐馆、酒吧等门口招揽生意的代驾司机，一定要查看对方驾照，确认对方的基本信息，并留下对方的联系方式。第二，最好要通过正规代驾平台下单，平台派来的司机都有信息备案，并和代驾公司签订了代驾服务协议。第三，一定要让代驾司机将车停到停车位再结束服务，千万不要因为过于自信或者心软，在目的地附近结束服务自己驾车。第四，如果有意识不清醒、醉酒的车主找代驾，最好旁边有一名较为清醒的同伴陪同。第五，如果遇到半途而废的代驾时，万万不能选择自己驾驶，哪怕侥幸开一小段，也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可以联系亲朋来救急，或者把车留在原处，他日再来取车。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找代驾一定要找正规企业。

重逢，不走的不应走，我每个念头都落空。哦哦哦哦哦，你走的不应走，我每个念头都落空。 与相处不累的人在一起是什么样呢？那就是高兴了就笑，难过了就哭，不开心了就发发脾气，不需要遮遮掩掩，更不需要畏首畏尾。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终可以不用活在他人的眼光里，可能没有外人看起来那么好那么强，但是却是不轻易被人发现的那个真正的自己。不必勉强，不必假装，不必逞强，放下了面子才是最美好的相处。 好久不见，你瘦了一大圈，苦笑的脸，忙而累。你说好男人，却中了爱里面往往要伤。你拒绝再看见晴天，却总问离快乐有多远。爱的平衡点，小心那年，该醒的时候你却还想醉，最后只有往幸福门外推。十岁，别让昨天在你身上。